好啦，今日咧系几多号啊？五月十五号， 五 月十五号星期二得到嘅呢个录音时间，咁啊出街梗系后一日啦，就系、是、出街咧系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嘅五十一周年，吓、啊、即系六六年嘅听日就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五十一周年啦。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其实都今日都唔会讲嘅关文革嘅嘢，不过咁啱嘅啫。 咁啱咧，亦都系呢个五区公投嘅五周年。 哦，系五一六，五一六啊嘛。 系大家就记得系五一六啊。 系啦。咁啊，五區公投咁啊，到而家都發生咗好多事啦嚇。咁我哋稍後再講。咁啊，今日咧，主要都係我哋原班人馬，有我啦，跟住啊大肥， 系啦， 有啊刁拔， 系啦， 跟住咧今日有位嘉賓， 比較少出現嘅， 比較少出現嘅阿力，係咁阿力都係我哋啲資深老友嚟噶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就食開飯啊，拉埋佢上嚟講下。咁啊，最依幾日最轟動嘅發生嘅一單事，即係其實我哋勾咗嘅，今日出嚟講。不過咧，唔講又唔得，係嘛？始終就係、是、關於呢、這個四眼啊，色魔就涉嫌自殺，係嘛？喺嗰個叫做咧囚格入邊， 嫌疑色四眼色魔， 嫌疑四眼色魔冇錯啦。因為咧佢咧一日未定罪，或者有充足嘅證據證明係佢係嗰個色魔咧，佢都仲係一個疑犯嚟啫，都仲未係。可以定將佢定罪， 所以蕭生係錯嘅，就話水先。 我冇聽，我冇聽下。咁所以咧，呢、這個色魔咧，喺會喺即係當時啊，會喺嗰個叫做臭街入邊自殺咧。我第一個感覺咧就係咩咧？差佬都有疑事， 有疑事。 我冇第二個感覺噶啦，我覺得差人做有疑事咁解嘅啫嘛，係咪？即係佢覺得啊，呢條撚樣抵鳩死，我要懟冧佢。怼得冧佢先啦！老实讲啊，喺臭格边捻度有可能自倒杀啦？大家有冇睇过黑社会？吓、啊，第一套啊，杜琪峰嗰套啊，黑社会啊，阿大 D、乐少同埋等伯入捻咗去讲数喺臭格入边，喂，皮带都剥捻埋，鞋带都冇得着噶，冇着鞋噶，剥捻埋对鞋，跟住咧，阿等伯系咁休条裤，因为冇皮带嘛。乜撚都唔准带入去嘅臭家， 你即使着紧风褛，嗱，我话俾你听，我真系入过七八次，曾经啦都冇定罪啊，亦都冇判咗监。 嗱，呢个系清白人，清白之区嚟噶。 不过咧就即系咧就每一次唔知点解啲咁有缘啦。 唔系因为你对人对你产生误会。 系啦，咁咧连风褛啊，你有条绳， 系啊，条绳 都要掹咗佢，或者你除咗件衫入去，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喺臭格里边，基本上你想挂立鸭嘅地方系冇噶， 系 冇影啊嘛。 仲有一样嘢就一定有支 cam 对住，呢十几年已经有噶啦，唔使话近几年，系有支 cam 对住，同埋你对住嗰个人咧，系一定有个差佬咧系 坐喺度望住佢嘅， 系啦。冇电话冇成冇相机，所以咧佢有张相都奇怪，就喺个臭格 影出去，对面有部电脑摆度，哇！讲出嚟真系笑死，嗰张相唔知边度嚟。 咁我又唔敢讲话佢一定唔可以自杀。仲有一样嘢，你饮食都有严格控制嘅。你入去臭格有啲嘢咧，你要肚饿噶嘛，你会食饭噶嘛？ 食猪扒饭冇骨嘅啲猪扒， 你错啦，冇猪扒饭食嘅。 哦，咁有咩食？ 嘅皇家饭就系芽菜饭。 吓、啊、 芽菜、肉丝饭、芽菜饭打芡上去，仲有佢咧就俾一个匙羹嚟，系最薄嗰种胶匙羹。你想做武器，你整你 mark 断佢，你笃佢啊，笃嗰啲胶就爆啦，唔会伤到身噶。 不饭都烂嘅有啲 系不饭都烂噶，系冇错， 真系。 朝头早你食早餐只能够食通粉，冇第二样你食得到。 系。 因为你坑到， 系啦，同埋你坑， 有啲咁嘅， 所以我话人哋一入去话一食一入惯臭格嗰啲或者坐惯监嗰啲，一入到一去食饭都咧，你唔会叫芽菜饭食噶，即系三丝炒面都唔会，因为就系皇家饭 餐蛋，有餐蛋， 即系呢个就系所有嘅皇家饭嘅来源，即系话我。入得嚟食呢碗饭就芽菜饭，所以肉丝炒面一芽菜做底都唔会叫嘅，古惑仔，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先就系现实嚟嘅，所以你继续。 嗱，咁我当时咧即系觉得咧，即系警察入边都有啲意思咧，咁啊估唔到咧， 即系发生嗰件事咧，佢哋话咧系出现自杀嘅问题。嗱，因为自杀咧，以前我哋睇过好多嗰啲电视剧，因为我系冇咁多经验啦，又未坐过监啦，系咪先？咁但系咧，我睇电视剧学翻嚟，我见到以前包公嗰啲审案啊，又或者后期嗰啲咧，即系睇国中外嘅电视剧，无论时装古装咧，自杀吊颈人咧，佢首先到最后嗰一刻咧，佢一定会狂搲自己条颈，因为希望扯得条绳。点样？ 自然反应， 一个自然反应嚟，生理反应嚟。第二，如果只手如果上摸唔到条颈咧，佢就会搲自己嘅大髀两侧，系不断搲嘅。所以咧，每逢吊颈死嘅人咧，大髀一定系损晒嘅两侧啊，即系外侧大髀外侧两边会损晒，条颈亦都搲到损晒嘅，一定嘅。所以咧，你如果真系气绝身亡，系经过吊颈气绝身亡咧，系一定会出现呢两种伤痕嘅。我唔可能一个人咁坚强俾佢拦住。 哦，甩咗咪，我补充， 我而家都咁坚强啊，一甩就一扯就甩咗啦，系咪即系？你好似丁蟹自杀啦，喂，丁蟹自杀喺搵佢条绳，佢一跳落嚟，系嗰、那个冲即刻冲捻咗刺，系咪先？你冇办法，一个人冇办法，嗰条绳绑到自己咁实咧，你就嚟死嗰刻咧，你冇可能坚持，你手一定系忍唔住，一定要搲嘅，你冇可能话企喺度咁开夹眼。 我亦都话俾你听啊，我哋四眼嘅，连眼镜都唔俾戴入去。 哦，咁样噶？ 因为你系玻璃嘅，你胶佢都唔信你。 哦， 因为所有硬嘅嘢可以造成伤害嘅嘢，都唔可以戴入去。 哦， 所以咧，连去厕所咧都冇遮冇掩。 系 人哋你踎厕咪望住你屙咯。 哦，佢要对住嘅。 所以咧，我又佢又话：哎呀，嗰啲人失职啊，签到咁，我唔知系咪啦。仲有即系我嘅疑点得一个嘅啫。 系， 因为佢系惯犯。 系。 惯犯就好难自杀，因为佢觉得唔怕。第二都未定罪， 坐惯监嘅人。 唔系啊，我未定罪。嗱，我嘅，因为阿 Johnny 唔喺度，我从我法律常识好简单啫。你冇证据，你而家拉咗我48小时咧，就系上堂转担保。一系咧，你冇唔够证据，你要放我噶啦。咁我要自杀，我都出去搵笪干净啲粉食餐饱嘅，我先自杀啦。使咪里面自杀啦，仆街！你讲俾我听啊，有乜理由啊？我又唔会出唔翻去，我又唔系提堂，又唔证明我一定打得输，我点解会咁做啊？ 系 咪四十八小时？ 系啊， 佢一定啊，即系等于赤膊一样啫。我唔签保，你四十八小时，你一放我一上庭。 系 咪啊？呢个先系现实嚟噶嘛？咁我既然我真系做又好，假做都好，我出翻去食餐好啲啦。等你有证据落案落差处啦，系咪？ 唔系你告我，我先自杀都未迟啊。 系啊，好啦，我唔担保，我咪钱啊，我冇钱担保。你系咪要即刻提堂，跟住等个官判你放你走啊？ 系啊， 系咪啊？一定噶嘛，转唔转担保就？要上堂啊！即时上堂，上堂咪听后朝早上法庭啦。跟住啊，你告佢乜嘢啊？提出唔到证据，咁咪当庭释放咯，系咁多啦。系咪啊？冇权拘留你四百七十，佢惯犯嚟噶嘛？我呢啲都算惯犯嘅，即系即系我都过七八次，但系我都话俾你听，我都震嘅，即系我试过俾杂差打到仆街。话我黑社会啊，咁后屘话我白手冇事啦，之后再去，你要当你勾痕啦，都离惯晒咯。对于佢嚟讲，屌你老尾，嗰沓快佬，屌你老尾一寸咁厚，怕你乜嘢啊？即系我嘅观感咋，我冇话佢系冤枉嘅，我冇咁讲。 正常。 唔系，即系喺正常嚟讲咧，系唔应该，唔可能会喺呢啲时间自杀。我当时第一时间谂啦。系嘛？第二，佢即系佢阿哥出嚟为佢申冤啦，就话咧，佢首先嗰个女仔 卅几岁， 就形容系一个30岁嗱，年纪呢方嘢好难讲嘅。 系啦，因为好似你咁后生个样， 睇错郭富城 啊。系啊，郭富城五啊几位，如果郭富城咁上下个样出嚟强奸人，咪话诶嗰条卵样强奸我嗰个咪30岁到。郭富城50几噶啦，所以呢个嘢好难讲。不过咧，佢阿哥话佢细佬个样咧好苍老，冇可能会睇得出系30岁。咁可能当时黑又或者个女仔唔系即系点讲啊，即系见得世面少。 都唔系嘅，可能咧强奸嘅时候咧，即系佢好难接受到，咁佢就活喺幻想之中啊。如果强奸我嗰、那个，虽然我好难接受，如果郭富城我都 OK 啦。咁 另外一个可能就系、是。人嘅眼嚟讲咧，如果系瞓咗落地下睇嘅嘢咧，系有机会有错觉嘅。 同埋咧，因为你 望住上高，即系个人嘅样系反光噶嘛，即系你影相一样佢黑噶嘛，佢背光噶嘛，佢喺上高强奸你啊嘛，系咪可能咧有个即系睇唔到啲皱纹？那 个角度唔 睇唔系啊， 睇唔同嘅， 睇唔清楚呢、這个唔、這個、出奇。 头先我讲少咗，我其实系同情嗰个女士 嘅，咁梗系当然啦，咁要受害人咧，梗系要同情啦。咁但系咧。从呢单嘢咧，佢而家喺屋企，即系净系揾到嗰个叫做佢去提款嗰阵时嗰啲嘢，唔系佢去提款，佢唔知去边个商场啊？去个商场度攞住嗰个女事主嗰张提款卡去揿钱。嗱，咁呢个情况咧，可能有机会佢有第二个同党强奸完，或者咧佢做接装嗰、那个，系咪或者合作，但系唔知咩事嘅， 系啦， 吓、啊、即系佢提款系一定系提款嗰个嚟噶啦，吓、啊、所以先俾人影到系佢啊，咁佢。有冇闭路电视影到地铁站附近佢当时出现过呢事发嘅时候佢喺边度呢可能佢提供到事发嘅时候佢喺第度㗎喎冇人知㗎嘛而家死咗啦死无对证啦。 咁唔出奇嘅最大嘅犯罪集团犯咗呢个罪跟住就唔记得攞提款卡佢行过顺便执到。 唔、出奇又或者可能俾人执到。 係啊即係呢啲嘢呢我哋即係唔系佢为佢洗脱嫌疑因为法医好快知道。只要而家呢个世界有 DNA,一阵间唔好话精液啦 ，DNA 喺个草丛度出现过，你实有好多嘅纤维喺你身上度发现到。 佢又是衣物纤维，去 check 翻嗰个草丛嗰啲衣物，去佢屋企揾埋啲衫出嚟一对， 系嘛？ 其实走唔甩噶啦。 同埋差佬即使话冇呢张提款卡，当你砌生张唔好，逢喺有时就近啊，边个疑犯即系比较即系麻烦嗰啲人，踢你翻去投下你，唔出奇啦。好似我僆仔嘅时候射咗鸡翼就喺尖沙咀踢住拖鞋行落去成日俾人投㗎啦。都习惯咗。但我即係话系咪呢个人又唔使咁介意作古仔又唔使我哋即係而家香港全城呢就做晒福尔摩斯就大家呢就不停喺度作古仔。最简单老师话头好快法医出嚟㗎啦嘛。系咪即係呢件事不过呢就 但法医嘅报告可以睇到好多嘢。 系啊，笑即系多个笑谈。但系咧，我见到咧，我哋嘅警务处长阿卢伟聪，佢真系松咗口气。 系 第一时间要扑出嚟讲， 得一条勒， 得一条勒痕。哎呀，即系唔系勒死咗佢之后再挂上去，即系冇伤两重啦。佢系有听老萧嘅，因为咧佢听到老萧就话有两条勒痕。即系你勒死咗佢，再挂上咪两条行咯。哎呀，一条勒行好在啦，你点 Q 知唔系一次过勒死佢啫？ 同一个位置挂翻上去，嗰条行都喺翻个位嘅嘛。 但系从呢件事兵器谱就要再重新排名啦、哦。十大民间兵器谱之灯系排第一嘅，而家系 Len 先， 褪咗落去第二系 嘛？系啊，冇错啦，而家发明咗系电脑线。就是兵器谱十大兵器排名第一啊！真系 网上面已经有讲法咧，就话而家以后卖呢啲 len 线咧，要加字 真实生命，好似以前卖炭咁样啊，烧炭啊嘛，加个请真实生命啊嘛， 可唔系学大陆一样实名制？ 嗱，因为咧，佢尤其是呢、這个，譬如你话勒死方面咧，我谂起另一套电影都好旧，叫《江湖情》。咁啊，讲起呢个叫做咧。嗰、那個叫做孟子良啊，嚇角色叫鄧家庸， 哇咁 收撚咗人哋錢，即係嗰個當時話泰國毒竅出50万就買起范梅生，咁佢咧就去探呢個 范梅生，我知，帶人去 就攞住一個嗰啲一條嗰啲類似鋼絲咁嘢咧，就勒死范梅生嘅。咁老實講啊，你點知呢個疑犯係咪俾人勒死咗，跟住掛翻上去啫？同一個位置啫嘛。唔会出现两条勒痕 嘅，唔会嘅， 得一条嘅咋。 所以你勒死佢，你再翻去嘅时候咧，冇可能全部全线重叠嘅。 冇错啦，因为咧，你唔系除非咧，你要出现两条勒痕系咩情况咧？你勒死咗佢一条，另外咧，你搵个地方好高嘅地方挂起佢，挂多一日，咁就要出现有机会出现两条勒痕。所以咧，卢伟聪嗰样嘅嘢咧，唔关你事嘅，其实系咪都系得一条嘅啫？咁短时间， 所以咧。 即系我发觉呢个警务处长咧，你点样做翻嚟嘅警务处长咧？交500蚊去东莞，你老尾啊！咁捻低能，你讲得出嘅吓？ 啊，都冇。不过呢单嘢咧，好快知道结果 吓、啊。 其实嘅话题性唔强啊，因为已经讲咗讲咗，即系我哋呢个节目星期二出街，上个礼拜四 勾晒噶啦， 就已经勾晒啦，人哋都几十万秒咯，咁即系想呃多少都难啦。 不过咁我哋 但系循例都未讲，因为我哋未讲， 我哋未讲，我哋唔讲又唔得，即系你话唔开档冇嗰件事发生系咪先？ 系啊，始终都系我哋香港人而家关注嘅其中一件事咯， 系关注啦。咁啊，仲有啲咩关香港事嘅？呢几日发生咗， 最关注就系医疗系统有问题啦。 哦，系啊，成日都话有输错血啦，插错针啊，或者间间医院都发生呢啲咁嘅事。 因为问责制不再问责啦嘛。 咁从来都香港都唔问责噶啦，系嘛？由我哋董建华搞个高官问责制开始，从来都系九官卸责，从来冇一个问责嘅，系嘛？系真系有一个好似杨永强。自己問責下台、 啊、都唔止嘅 嚇， 兩個再兩個，葉劉淑儀啦，推行政策不力廿三條，咪自己唔撈咯。跟住仲有一個咧，偷步買車嘅啦，係、 哦、 嘛？ 呢啲人有羞恥之心。 係啦， 自從呢三個之後都冇呢回事嘅咯。 重重就係重重。有一個，但係呢個係用藉口走人嘅，嗰、那個叫 馬時亨。 係啦、哦，馬時亨就個腦度唔覺意有個撲咯啲血管。 哦，佢而家點解？又识行识走嘅而家， 佢嗰个系佢嗰个都唔系，佢嗰个其实唔系咁危险嘅啫，佢嗰个系静脉瘤。 哦， 但其实如果比佢危险嗰个系余若薇，因为余若薇嗰个系动脉瘤嚟嘅。 哦， 其实但系余若薇都冇事啊，其实佢系应该呢个真系完全系藉口嚟嘅啫， 即系邱德根咁样啊嘛，话自己老人痴呆症，点知一放咗监就好翻？ 唔系佢唔系自己话嘅，佢有医生评估佢有老人痴呆症嘅。 系啊，但系医生收唔到钱啊嘛。 系啦， 医生收唔到诊金，点解？因为嗰条老嘢用埋同一条桥，走埋佢乜？ 我有老人痴呆，我冇你睇过， 俾300万你咩？系咪？但系我讲起呢单嘢咧，我要讲翻啦。有个印尼华侨喺香港嘅，叫 Demonsa， 呢个印尼佬当年咧2007年买咗好多楼，贝沙湾又买咗一大堆，跟住买好多写字楼，买咗嗰个会展又一大堆，买咗20几亿货。到金融海啸嚟啦，佢就话自己老人痴呆症系俾啲经纪咧误导嘅，咁咧就企图踢鸡，就几乎单单输晒。不过就系有一单余若薇代表嘅就输咗就赢咗，咁可能人哋针对余若薇啦吓 ，Demonsa 单单输系嗰单赢嘅，就因为余若薇代表对家，咁啊撞啱嗰个法官又系黄丝嚟嘅吓，喂蓝丝嚟嘅啊就系咁啦。咁啊讲翻医疗事故其实好严重，即系嗰个邓桂斯咧，点解搞成咁换两次肾都搞唔掂？ 肝 啊两次肝吓，换咗两次肝都搞唔掂，就系因为联合医院出咗事。即系佢哋真系，佢哋唔明知道佢有乙型肝炎，仲系好似系俾少咗一只，系啦， 俾少一只药， 俾少一只药，哇，好严重。 最紧要咧，佢牵连到因为呢件事，就好多人咧就呢个器官捐赠卡签咗，但系亦都因为一出咗呢件事，有247个人即时取消咗器官捐赠卡， 系 除名。 咁同呢个本土派有冇关系？ 可能都有。 我呢个系啦，咁我话啦， 本土意识啦，可能 系啊，本土意识啊， 唔系啊，佢哋话啊嘛，唔咩血都唔捐噶嘛， 不捐血做乜嘢？ 呢个冇问题。 唔让座，唔捐血， 你唔捐血，大把人捐啦，系嘛？呢个冇问题 嘅，系咪？而家 我哋有好多印巴裔嘅朋友做紧嘅， 系啊， 系啦，冇错，你点知啊？ 新闻有报噶嘛？ 新闻有报噶嘛？ 唔系因为咁样讲嘅，其实讲翻印巴裔啦，兜兜转转讲翻啲啦。而家最多人移民嚟香港嘅唔系大陆人，越来越少，因为咧结婚生仔咧系越来越少，因为而家大陆佢都唔望嫁俾你，落嚟其实基本上咧就系投资移民或者啲官要嚟洗黑钱落嚟嘅，真真正正做到咧，越来越多移民嚟香港咧系印巴籍人，上年升咗70%有多。 哦，咁人数系几多咧？ 哇！我唔记得啦，但系真系好多，睇报纸讲。但系所以我都话，即系早轮未讲过嘅，话两个街头浴血嘅。而家咧，南亚裔兵咧喺黑社会又好，做乜嘢都系最值钱、 最恶嗰班嚟。 啊，最恶嗰班。我都话啦，我识好多南亚裔嘅人，做车房嘅有，做买卖车嘅有，做汤车房更多。而佢哋有句口头禅就话：我哋。呢一类人系冇人够胆争我哋钱唔还嘅，我哋冇试过收唔到数。 哦，系， 好多對冇爭佢。 係啊，有一對啲收數嗰啲直情全部南亞人嚟咧，佢同我講噶，佢話你有冇人爭你錢啊？我哋一吹雞揾五十個人落去，嚇都嚇死嗰啲人。 係啊，所以啲本土派點解唔嚇？啊，应该咁够恶嘅，点解咧？哇，走去对抗咖喱， 一个南亚人啊，顶五十个嗰啲人啦，本土派， 所以快，所以快必怕食咖喱，就唔去高西嗰度。 绝对啦，哇！呢位南亚人沙煲咁大拳头，哇，俾佢冚一巴，只面都红晒噶嘛，系咪？微丝血管百五百亿条啦，系咪先啊？ 同埋好难入到佢哋罪。因为咧，佢明明识听广东话喺度生度长，其实每个屋村有，但系佢话佢唔识。跟住咧，你要特登咧就要揾个翻译。我以前有个伙计咧，佢系香港大学毕业嘅，咁咧就揸泥头车，因为歧视佢哋，佢揾唔到咩工，英文好叻。咁佢做乜嘢咧？就每一次咧，逢系有南亚裔人咧，系俾人哋拉咗咧，佢啊走去做法庭翻译，就同我请假噶啦。咁咧，佢就咁样揾到食，就揾钱多过揸泥头车。 哦， 吓，咁我话啦。好难 有啊！印度咧，佢有几种语言噶，所以咧你冇办法即系点讲？佢可以扮唔识噶嘛？我识印度话， 同埋个 孟加拉话。 印度系咁嘅，印度咧系有大概十五种官方语言嘅。 哦，哇，咁夸张嘅。 系啊。 哇，即系你佢样样都话唔识啊！你咪搵啲嘴溜楞嗰啲你。 同埋仲有一样嘢，成年男子唔好话印度同巴基斯坦习惯流苏，佢哋行出嚟个样。即系好似啲鬼佬认唔到唐人，而我哋认佢个样系好难嘅。 系啊，认唔到 嘅。所以咧，认人个手续已经系出咗问题嘅，因为认人咧，即系我当时认过啊，全部一定你认人都好啦，有冇嗰个单面反光嘅玻璃，未必一定有，但系一定所有嘅人都系着白恤衫、蓝色裤，然后俾你认噶。 即系有好多戏子。 唔理你系咪戏子，总之你一队人全部都系呢个服饰， 都呢个款， 呢个款，你去睇到嗰个人，然后佢督个人出嚟啊！所以如果佢哋个个都留胡须，企喺度啲戏子，你边有本事分得到？所以人哋有恃无恐，我打你咪打你咯。有个摄像头摄捻到啊，都未必一定可以判断到嗰个人啊。 系啊，嗰啲样系好难认，好难分。 留翻长啦，打完人之后， 冇错。 咁嘅遮法你点？ 我啲人剃咗须，你搵唔到。 你点睇佢？你点睇轮廓？ 认得佢剃咗须真系，系咪似两个人嚟？ 影到 系你点睇轮廓？个轮廓影到得， 影到得， 影到都难嘅。 唔系，佢有办法嘅，即系你剃咗或者留咗，你每个你个面有啲特征咧，计 留会难啲嘅， 唔系啊，因为好简单，我今日怼冧咗你，我咪剃晒须，因为啲须已经生到上去 遮晒 你个面， 都计到嘅，都得嘅， 啊，希望得啦咁。 难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如果认人嗰个人就要难， 认人就难啦，靠人眼认就难啦。 机器我就可能会好啲啊， 系咪啊？你机器你话， 因为人系一种感觉嚟噶嘛，你望落，如果唔系啊，点解啲？以前啲人认鬼佬都好难认噶，认睇唔惯嗰啲。 系啊，冇错。所以我咪话咯，其实我哋睇鬼佬，鬼佬睇我哋。我哋而家 唔系睇多啲咪认得咯，系咪？ 先至得噶， 系咪？所以我而家影搵莫雷拉出嚟睇下认唔认得啊？果然得噶啦，咁佢系鬼佬咯，系嘛？系嘛？嗱，告东尼都系鬼佬咯，不过你见得多，见得多你咪认得咯，系嘛？西洋仔嚟啊嘛，系咪先？ 系啊，所以咧。医疗事故呢单嘢咧，继续发酵，唔知去到边度。因为而家香港就系沉沦嘅最主要就系以前该问责嘅嘢，有人负责嘅嘢，而家就系全部都冇晒。 个洗肾嗰单咧仲有， 系咯，就系咁咯。仲有你香港使好多冤枉钱，但系医疗方面唔肯再加大投资，系嘛？呢样嘢真系好离谱喎！你搵咁多钱，一个社会有咁发达嘅社会， 起 晒 大白象咯， 咪咯，就系起大白象工程，系嘛？跟住仲有个师姑出嚟讲嘢，又话要炸鸠咗个西九，系嘛？ 唔系我喂，啲人点解唔去发动咧？去支持呢个师姑讲嘢，讲呢单嘢咧，就支持炸佢咧？ 系咯， 我哋全力支持师姑， 冇用噶，因为都系四五行动啫嘛。因为寻日梁国雄。社民连未出嚟游行示威咯，咁啊连埋晒嗰个采访嗰个人咪十个人啦，减翻嗰个咪九个咯，啱啱好， 唔系咁讲啊，你要食住佢，跟住佢上啊嘛。 今次咧就老实讲啊，师姑呢番说话咧就系令 讲得啱嘅， 香港人咧系少数咁样会认同佢嘅， 系啊， 未试过，从来未试过同意佢嘅， 快啲， 系咪？ 我哋全力支持师姑， 系啦， 炸佢， 即系你系咪用黄色炸肉炸咧吓？定系用咩炸肉炸咧？ 我唔紧要。北韩嘅导弹最近比较射得出，准啲。 叫佢射过嚟系嘛？就咁点对点唔得嘅射出，射出隔篱君临天下点算啊？ 大佬，佢嗰啲准，佢嗰啲准确性成疑啊，大佬。 拎咗礼宾府喎，即系一定啊。 可能咁，可能正负，可能正负廿公里噶。 我哋交代清咗件事。 射廿公里好近啫。 因为咧，而家西九咧。是要一地两检咗高铁站，即如果讲有啲真係冇跟到嘅。咁呢就高铁站，咁呢就一定要坚持一地两检。咁呢就要呢就大陆嘅海关人员 派啲过嚟喺 派呢度呢就住变成咗违反基本法。咁佢哋修改香港法例，但其实已经係违反咩基本法。咁而啲人问梁爱诗，梁爱诗就话佢个设计已经係落成咗係咁。如果 冇一地两检你不如炸咗佢。 炸咗佢成条高铁即係炸咗个西铁站。 炸咗个站。 炸鸠咗个站。 咁但係呢佢一讲呢呢就全面所有嘅人 认同。 认同。是极之认同 ，skip 咗前面嘅步骤，直接炸，乜捻都唔使讲，系咪啊？前面嗰啲可以唔理，最紧要你 炸。哦，所以话咧，帮一个人讲良心说话、真说话，佢都要讲漏嘴嘅。 系， 佢真系其实都系屌你， 因为梁爱诗啲系属于土共六七系统嘛，放火杀人。放菠萝炸开嘢噶嘛？而家咪叫做咩咧？ 系啦，今年系啊，佢五十年啊嘛，今年 系六七暴动五十周年啊嘛，又系。 系啦，咁佢喺呢个时候咧，就影响到佢嘅思维，哎，放炸 炸够咗佢啦，屌呢啲嘢，系冇所谓啦，咪放个菠萝咯，我哋都放开噶啦，以前系嘛？ 系啊， 喂，清华街炸死两子弟，点解而家唔可以炸？ 系啊，林斌烧车死咩？把火烧咗佢， 系啦， 佢哋咁样，佢可能发觉咧，当年咧。嗰啲菠萝咧个威力唔够大， 唔够啊！ 因为佢想试一啲咧威力大几廿倍嘅嘢。 系啦，类似六七年放氢弹喺大陆，喺大陆试爆氢弹系嘛？嗱，六四年试爆原子弹系嘛？咁所以咧，佢哋可能都想喺香港试一试，你咪西九爆个氢弹啦。 系啊，所以喂， 有蘑菇云嘅氢弹都。 我哋咧应承咗咧好多听众咧，我哋应承咗听众咧又讲。亚洲电视啦，咁咧喂，我想问啦，因为我唔识，我三暴动咧，五十年暴动嘅时候咧，我得三岁，我咧就匿埋喺个窗口度咧，就睇住咧，我阿妈话唔好睇唔好睇，咁我哋咧就望出街，咁啊见到咧就周街啲人咧喺度走啊，掟嘢啊咁，咁我想问你啦，喂，你哋对六七暴动究竟有冇认识嘅咧？ 我未出世啊，我点认识？ 咁你未出世，你好多嘢都识噶嘛？历史啊，你又识；五胡乱华，你又知。 唔系 啊，做历史节目，你都系咁讲。 六七暴动啊！ 阿力，阿力，阿力够称啊！你讲， 你够称啊！ 我仲后生嘅。嗱喺我认知咧，就系一个共产党潜藏喺香港嘅势力，借咗一个公运去发动一个 新曝光， 推翻政 交巴掌，交巴掌。 其实就好似咧党。好似共产党，我睇翻历史， 借啲耳吓， 系啊，佢走去咪上海咪有个公运， 系啊， 走去搞国民党嘅，咁台 即系搞暴动咯，好多地方南昌暴动。 当时码头又有唔知啲咩公运噶嘛，嗰阵时抗日紧噶，共产党就借咗嗰班工人走去搞，即系搞啲暴动啊，激烈嘅嘢去推翻国民党啊嘛， 系 夺权啊嘛， 占领当时占领一度占领上海嘅。 系啦，咁上下啦。 因为我嘅印象咧，即系其实唔想咁肤浅，就系、是、死咗两兄弟， 同一个方 法，两子弟，跟住咧死咗 林斌，林斌 就总之你做乜嘢都系唔啱噶。咁我因为咧最近咧就睇下电视啦，有时睇一啲报道啦。而家当时拉咗300个学生。啊！而家嗰300个学生咧，大部分人话要咧要求咧，而家回归咗就平反啊！共产党应该肯定佢哋嘅，我所以呢300个正一扑街，你嗰阵时应该死添啦。 系， 即系我嘅立场啊。系，即系唔系得罪讲佢。 佢哋当时咪原教旨嗰啲咧，等于 系咪啊？ 直情系原教旨，直情系等于塔利班，又或者恐怖分子嘅手段。 其实呢单嘢咧，咁讲啦。呢几百个人系点样样咧，就好难讲。但系咧个来源其实就系、是，其实66年12月3日咧，澳门有单叫123。 哦，123事件，咪澳门成个澳门俾中共接收咗。 其实就系、是，因为当时咧就系玩一样嘢，就系、是、佢一间学校咧，佢唔知蒲即系蒲国佬咧，又唔俾佢起，因为我唔系好记得个详情啦。佢结果咧就出嚟系咁样出嚟嘈。 唔單止左仔出嚟做，右仔都出嚟嘈鬧鬧蒲國佬，因為蒲國佬其實好衰嘅，喺其實喺澳門嗰啲管治做得好差。 係， 咁結果咧就搞出咗一單咁嘅嘢出嚟，根本就投降嘅。基本上呢、這個當年嘅澳門呢個總督加洛比咧，就根本就俾人捉咗出嚟，叫佢念無語錄嘅。 係， 你諗下幾大鑊啦？ 當時係俾土局奪咗權。 係啊，根本咧喺嗰陣時，澳門已經變咗個半解放區㗎啦。係，由1966年開始。 係。 咁咧，因为当时叫港澳工委咧， 系 澳门搞咗一坛咁嘅嘢， 澳门成功夺权， 香港照搞啦， 咁啊 梗 系，冇错啦，想香港攞埋， 哇，刁拔真系好嘢喎！即系咧，我哋呢、這个呢头先我讲暴动咧，临时加落去个议题，你即刻可以答到喎。 啊，呢、這个都系人肉 Google 嚟， 系啊，真系劲啊，真系，我唔系讲笑，我哋就讲任何话题， 佢都落嘴答到， 佢都落嘴答到啊， 冇错啦。上次我突然间讲性病，佢都可以讲十分钟，你谂下资料几详尽，十分之厉害，真系我所见，我够胆讲网台界系一绝。 系啊， 任何一个人都冇可能好似佢咁样答出嚟。 系啊，即系随口噏咁啊，已经可以答到啲原委。嗱，我哋呢一节咧够时间，下次翻嚟再讲。 下次再讲，因为今日要加时啦。 系啦。